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51集，险象环生。 可恶，没路可走了，他是故意把我逼到这儿的。 江瑶瞥了眼身后的悬崖，又转头看向前方的无头女尸，一股走投无路的绝望感顿时涌上心间。 我等了你很久了。 阴森的笑声在夜幕中久久回荡。江瑶望着前方那颗从天而降并与尸体合二为一的女人头颅，颤抖着向身后的悬崖退去。 别怕，你马上就能与我融为一体了。 女人的声音仿佛有着某种魔力，如毒药般鼓动着江瑶的心跳，侵蚀着江瑶的神经。在那莫名的心悸与不安中，江瑶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有些僵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女尸狞笑着凑上前，贴向了自己的脸。 来吧，把你的魂魄，你的所有，献祭给我吧。 女尸那浑浊的眼球中，隐隐透射着某些危险的红光。而随着对方的靠近，江瑶心底那蠢蠢欲动的焦躁变得愈加明显。这令江瑶的神经顿时紧绷到了极致，手中捏紧的骨丹，此时也随之光芒大盛。 滚开，别靠近我。 江瑶大吼着，一股炙热的力量刹那间从他紧握骨丹的掌心中迸发出来，将禁锢着江瑶身体的魔咒瞬间冲破。随着江瑶挥出的拳头，一道深红色的光芒席卷着阵阵法力波动，朝着那半空中漂浮的女尸狠狠轰了过去。然而如此简单直接的攻击却似乎并不奏效，只见那女尸轻松一躲，那爆发的法力波动便打在了一旁的石壁上，一时间山石震动，而江瑶脚下的悬崖边缘也在震荡下分崩离析。 不好， 江瑶大感不妙，但却为时已晚。随着爆裂的轰鸣声，江瑶只觉脚下一空，没等他有所反应，便瞬间失去了平衡，仰面跌下了悬崖。 嗯？ 穆剑云猛地抬起头，似有所感地转过身，望向后方夜色中的密林深处。残月的微光透过流动的云层，将这片深山密林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光影。寒风吹拂下，茂密的林间树叶悉嗦碎响，又如啜泣的声声鬼哭，为这长幼山林平添了几分诡谲之色。穆剑云微微眯起眼，沉默地注视着远方摇曳的树林，但很快又收回视线，将手中那张被破坏的咒术纸人扔在了地上。竟然布下了如此歹毒的防御阵势，如果是普通人误入的话，不堪设想。穆剑云皱着眉，扫视了一圈刚被他清理掉的咒术纸人阵，低声自语着，事情不太对劲，长幼山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江瑶也来到这里的话，那他现在…… 正犹豫着，穆剑云忽然像是觉察到了什么，他立即屏息静气，闪身跃到了边上的一棵树上，将身形掩入了茂密的枝叶之间。 就是这里，之前的动静就是这里传来的。等等，这是咒术阵被破坏了。 随着一阵喧嚣的话语，只见两名身着苗人服饰、长着四只耳朵的妖化长幼村民出现在了密林之中，目瞪口呆地望着这片被破坏的咒术纸人阵法。 长幼一族，这片阵法是他们布下的。 穆剑云望着下方的长幼村民，脸色变得有些凝重， 能破坏咒术指人阵的不可能是普通人，说不定是那无头妖骨师逃到这里来了，得赶紧通知族长。 一名长幼村民惊慌失措地说道。 可是之前那无头妖骨师还在禁地附近闹腾，怎么又会忽然跑到这里啊？ 另一名长幼村民似乎有些疑惑。 谁知道呢，那怪物很熟悉咱们长幼山地形，而且神出鬼没的，连族长和饕餮都还没能逮到他呢。说起来，和饕餮一起来的那个人类好像之前逃走了，貌似逃去了南边的树林，现在村里正在抓人呢，而且饕餮知道这事儿后也不知道跑去哪儿了。 可恶，要是被他们发现不该发现的，那就麻烦了，这小子怎么偏偏在这种时候闹事？ 先别抱怨了，赶紧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族长吧。 村民的身影匆匆远去，穆剑云观察片刻后悄悄从树影后探出身，望着那两人离去的背影，眉间再次紧蹙。 饕餮一起的那个人类应该是指江瑶吧，他们为什么要追捕他？还有无头妖骨师又是什么东西？长幼一族到底在隐瞒着什么？ 穆剑云思忖着，但很快便下了判断。只见他手心铭文一闪，一只耳鼠式神的虚影迅速成型，并飞向了前方那两个长幼村民，而穆剑云自己也随之而动，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在树木间穿梭，朝着村民奔走的方向追击而去。一道人影从天而降，狼狈地滚入了这片茂密的丛林，在经过了数道树木枝干的层层缓冲后，砰的一声砸进了厚厚的草丛堆里。江瑶捂着胸口闭着眼睛狂咳不止，而那道笼罩着他周身的深红色光照也随着江瑶的挣扎起身渐渐消失于无形。 我这是…… 江瑶睁开眼试着活动了一下手脚，意外地发现除了一些擦伤外竟然没有伤筋动骨。他又抬头看了眼上方的悬崖以及周围被压得七零八落的树枝，心中对自己的情况顿时明白了七八分。 好险，如果不是运气好被树枝挂了几下，估计得粉身碎骨了。 江瑶心有余悸地喘着气，又似乎想起了什么，抬手看了眼被紧紧捏在手心的那枚闪着光芒的深红色骨丹，若非有这东西的法力护盾加持，江瑶恐怕也不会几乎毫发无伤地在坠崖后幸存下来。 话说回来，这里是哪里啊？ 江瑶回过神，连忙抬起头，借着朦胧的月光观察起了四周。只见密林周围寂寥无人，先前那无头女尸似乎并没有追上来，而从树林的类型和排布上来看，与先前坠崖前的林子差异不大，只是似乎更加原始和古老，似乎这一块地方已经很久没有人活动过了。 这里是长幼山的深处吗？要是碰上野兽的话就麻烦了。 江瑶想着，小心地将骨丹放入怀中，随即摇晃地站起身，警惕地扫视着周围。在萧瑟的寒风中，除了树叶的碎响之外，似乎还隐约有着某些清脆的声音从山石间传入了江瑶的耳畔。 这是流水声。 江瑶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振，连忙循着水声四处搜寻起来。在经历了那么多风波后，江瑶早已口渴难耐，而如果能发现山泉或者溪流，那便不但能解燃眉之急，说不定还能沿着水流的方向找到下山的出路。 找到了！ 只见密林的前方一条晶莹的山泉顿时映入了江瑶的眼帘，后者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跑上前举起泉水就要往口里灌，然而唇齿才刚碰触到那水， 江瑶便猛地感到一股硫磺味直冲鼻息，顿时一转头把水都吐了出来。 这水是酸的。 江瑶脸色难看地咳嗽着，这才发现这泉水不但散发着硫磺气息，还有些温热，并不是那种适合饮用的水源。而先前的江瑶显然是被口渴冲昏脑袋了，竟然连这么明显的问题都没注意到，这不由令他有些懊恼。这长佑山里竟然有温泉，难不成这里还是个活 火山？江瑶叹了口气，但也无可奈何。他将手伸到温泉里洗了洗，随即撕下身上一块布条，小心地蘸水擦拭着身上的伤口。虽然这温泉水没法喝，但作为洗漱消炎用倒也正合适。而正当他处理着伤口时，忽然感觉似乎有道冰冷的视线从山泉对岸投射而来，聚焦在了自己的脸上。 谁？ 江瑶猛地抬起头，警惕地望向对岸，却正看到了一双散发着莹莹绿光的猫眼。一只受惊了的黑猫嚎叫了一声，随即转身钻入了漆黑的树丛之中。 原来是野猫啊。 江瑶紧绷的神经终于微微松懈了下来，他轻舒了一口气，随即再次洗了洗手中的布条，打算抹一把脸，但没抹两下，他却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忽然愣住了。 野猫？这种原始森林里会有野猫？等等，那种体型的话，难不成是家猫？ 江瑶连忙起身看向黑猫消失的方向，如果那只猫真是家猫的话，那就意味着附近可能有人类活动，甚至还有村庄。这可是在如今这种又饿又渴的情况下，江瑶唯一的救命稻草。想到这里，江瑶便顾不上再悠闲地清洗伤口了，他连忙踩着山泉中央的石块跨到对岸，小心翼翼地朝着前方的密林摸去。鬼哭般的风声交错着树叶的碎响，刺骨的寒意不断侵蚀着江瑶衣着单薄的身子。江瑶轻轻搓着手，往手心上哈了口气，随即努力打起十二分精神，在斑驳的月光下细细辨驳着脚下的道路，并留意着周围的动静。又一声幽怨的猫叫从林间悄悄飘了过来，一双泛着荧光的猫眼再次从江瑶眼前一闪而过。江瑶见状连忙追了上去，在穿过了一道道相似的树丛后，一片开阔的空间赫然映入了江瑶的眼帘。 这里是？ 江瑶一下子愣住了，原本满怀期待的心瞬间凉了个彻底。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堆堆遍布于丘陵的无主坟包，寒风卷着残破的纸钱，在夜色中纷纷扬扬。这根本不是什么村庄，而是一片荒凉的乱葬岗。